1799宗，冇新增死亡个案。早前出现个案的圣士提反书院宿舍另一栋女子宿舍四楼，有三名学生同一名社监确诊。有关学生就读的班别，亦有一名学生确诊，但并非宿友。这个班别需要停止面授课一星期。再多两间安老院出现个案，耀奇儿养院暨日间中心有两名院友和两名工作人员确诊，40多人要检疫。文化村美善长者之家有一名夜间护理员确诊，30多人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缓慢上升。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0点，升2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29美元，卖出1830.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5.02，瑞士法郎0.958，加元1.291，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啊，湾仔嘅分域街咧，由于有警方行动啦，咁而家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湾仔的分域街，由于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在尖沙咀的金巴利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金巴利道近着金巴利道68号对出快线封闭。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就车多。就是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车多。继续提醒大家，西贡的北潭路较早前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北潭坳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之前呢，九巴路线94号就是停止服务啦，现在已经是恢复正常服务，九巴路线94号就会以单层巴士提供服务。另外专线的小巴7号啦，西贡至海峡的服务时间呢都是回复正常，不过呢就不会再经这个黄石码头的。讲返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行车缓慢，排到白石角。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健康就不可以吃零食，其实零食都有小盐小糖之选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丽村、海明楼、屯门田景村、38号兆邦苑、屯门景新台4座、屯门黄金海岸1座、旺角上海街466至468号、在福楼、 葵涌石梨二村石欢楼、蓝田康华苑怡康阁、屯门月湖山庄十二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转唔转？转定唔转啊？唉，到底转唔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啲乜嘢咁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咗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拣啊！我谂紧转唔转好啫嘛。 你可以慢慢比较下六个储值支付工具嘅优惠同埋可以用嘅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喺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唔转嘅话，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27日新增1799宗本地感染，当局形容疫情缓慢上升。 香港仔飲食企业指三沙海事局正跟进珍宝海鲜房事故。 澳门今日展开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 部分七国集团成员提出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月27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睇緊听嘅係千禧年代。早晨，我係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但早前新华社发稿就指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特区政府的就职礼。不过究竟这个将出席是讲亲身出席，定是会有其他的方式呢？似乎就未讲明的。见到明报就说，据了解习近平是不是亲身访港呢？港府仍待通知。又说据了解，若果是习近平访港，很大可能7月1号是搭高铁来香港的，有机会即日来回。又話咧係即係佢初而家原定啦，即係6月30號啦，至到係7月1號啦，嚟香港出席活動啦，即係會係嚟香，會係即日來回啦，唔會喺香港過夜嘅。咁呢個都係消息所講嘅。咁至於咧，早前有一支新班子嘅官員咧係確診，又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因素影響到領導人咧係唔係嚟香港嘅咧？呢、這個係咪所謂嘅變數之一咧？咁暫時都未知嘅。1872311，不過據一啲嘅消息報道所講咧，就係、是、會唔會嚟親身嚟香港，仍然係有待通知嘅。有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有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軒，早晨。 早晨， 叶桂谦。头先咧嗰个新华社个稿咧，我就即系重复写，其实系礼拜六嘅。咁啊，佢嘅讲法就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啦、国家主席啦、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咧，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呢、這个将出席，据你预计啦，你会觉得系一个亲身出席嘅机会系大唔大咧？ 其实好高兴咧，得知个习主席确实系会出席。我哋香港嘅回歸25周年嘅活動啦，咁呢個係真係非常之高興。咁、你剛才同嗰個表達嚟講咧，即係有啲資料或者係應該講新華社嘅表達咧、我覺得其實佢親身嚟嘅機會係即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個嘅表達嚟講係清晰嘅。咁但係係唔係即係因為我哋疫情嚟講都有啲變數嘅咁、所以。會唔會你都知道？我哋曾經喺今年嘅一月，都我哋已經全部準備即時要通關㗎啦，同內地。咁但係都突然間出咗問題啦，咁所以呢個講法嚟講咧， 係留翻啲變數喺度啫。即係如果香港好似現在咁嘅情況，疫情嘅情況係咁樣咧，唔會有一個突然間嘅一種突變咧。我相信習主席啊嚟香港啊，同我哋一齊共同度過我哋25周年嘅嗰個回歸咧，呢、這個應該係事實嚟噶啦。 嗱，不過大家我見到啲報章都比較翻2017年當時新華社發稿嘅一個説法啦。譬如當時咧，就直情會提到係6月29號至到7月1號赴香港，即係嚟香港啦。咁同時都提到咧，話會視察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咁。嗰、那個分別就在於頭先話，可能仍然存在一啲變數啦。會唔會就算嚟都可能係即係用嚟一日啊，未必嚟曬三日啊，或者會唔會都係有啲行程上面會有啲減少咧？你自己預計會唔會有啲咁嘅唔同咧？ 我覺得一定㗎啦。那個行程唔會好似過往，即係應該講喺五年前嚟香港啊，一個20週年我哋回歸嘅時候咁長時間嘅啦。咁即係喺一個照我所知嚟講咧，喺之前曾經準備過好多嘅活動咧，佢都取消咗啊。咁所以喺今次嘅活動之中，我認為一定係比較簡短嘅，簡即係唔係一個好長嘅喺香港嘅逗留啊。咁主要就係出席同埋即係就職典禮啊，同埋慶會，慶我哋25周年回歸嘅活動啊。呢、這、一個我覺得呢個係應該係非常之合適嘅做法啦。係而家特別喺呢個疫情嘅情況之下，因為我哋就算都要做咧，我哋會令至到出席嘅人嘅嗰個安排。實際上面，如果係大規模嘅，好似過往咁樣嘅安排，一定係會造成好多嘅一啲組織上面或者安排上面嘅困難。 嗯，頭先你都話可能一啲變數就視乎一啲會唔會疫情上面有啲咩突變。所謂嘅突變係睇個確診數字，定係可能新班子會唔會一啲嘅官員係咪會涉及到確診？所謂嘅突變係講緊邊啲咧？ 我相信大突變係指係香港會唔會出現大規模嘅一個。嘅疫情嘅變數，即係突發出嚟啊，爆出一個好大嘅升幅。咁我相信呢點係指呢個就，你如果講話一啲主要官員或者係出席人啊，即係嘅嗰個問題咧，我唔覺得係影響到咧啊，習主席嚟香港嘅呢方面嘅安排。因為今次咧，大家都睇到即係領導人喺呢方面對，即係除咗對我哋香港嘅關心啊，對香港嘅重視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意義，就係因為今年今屆即係呢一次咧係廿五週年，廿五週年喺我哋嘅中國唔講到香港50年不變，而家行到一半啦。咁樣情況之下，香港又咧完善咗嗰個選舉制度啦，又制定咗香港嘅國安法啦，呢啲都係一個好好時間嚟。總結同埋作指示俾香港下一步，因為我哋喺二十週年嘅時候咧，阿習主席都講過，既我哋即係國家呢個中央一定要搞好啊呢、這個佢啊就緊呢個就年新時代嘅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嘅嗰個內地，亦要嚟幫佢搞好我哋香港呢個資本主義嘅一個嘅地方，咁所以即係。可以睇到咧，即係現在嘅呢兩項嘅落實咧，其實亦係可以展示出香港係點樣喺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點樣搞好香港特色嘅資本主義。 見到衛生防護中心都話，即係現時嘅疫情叫做佢形容咧就係緩慢上升啦。會唔會都係一個即係你就唔係你頭先講個突然間嘅上升或者突變嘅咁？呢、這個會唔會都係令到人考慮嚟唔嚟香港嘅情況咧？呢個 現在嘅情況，佢咁樣嘅狀況，我覺得唔會影響到領導人嘅嗰個出席。包括你話可能而家係接近2000或者去到3000，我覺得呢點都唔會影響。但如果你話唔係以萬做單位上升嘅，咁當然呢個就會有影響。所以你見到咧，即係。中央佢要作出即係有關部署係好周密嘅，好慎密嘅，即係佢都考慮到各種因素而 啊，呢個表達出一個好準確嘅信息咯。 嗱，萬一啊，如果真係誒頭先你講到某一啲變數啦，或者一啲突變啦，疫情方面真係唔能夠親身出席，係咪可能會出現一個叫做網上面出席個典禮嘅情況咧，或者視像出席咧？而家坊間有啲咁嘅講法噶嘛？ 因為咧喺而家國際上邊咧，網上嘅出席嘅會議，阿習主席喺呢方面嘅次數，大家都睇到好多啊。咁呢點上，完全排除，因為嘅喺新聞裏面都講到係講明習主席會出席呢啲嘅嗰啲慶祝活動嚇，但係嚟講咧就唔係過往咁幾時都得等等等等，咁所以咧真係如果係一個好不幸好不幸，我哋香港突然間嘅疫情一個好大好大嘅轉變，好大好大急劇上升，我覺得即係習主席嘅喺網上面嘅出席啊，打發表佢呢方面嘅睇法，呢、這個都係我覺得係。即 係 完全有咁可能性 但視像出席會唔會即係另外一方面就話啊，會唔會釋出一個信息，就係領導人對於香港嘅疫情嘅穩控方面咧，未必有信心啊？對於香港嘅防疫冇信心，會唔會俾外間有個咁嘅信息咧？ 香港喺防疫方面咧，即係做嘅情況，我相信大家都有目共睹嘅，即係話你又做得好好，我個讚，我相信呢個又唔係事實。但係咧，香港喺控制疫情方面咧，你比之其他地方啊，如果講話西方社會上面更加啦，就算我哋內地，大家見到喺上海發生嘅情況，同我哋香港喺方面嘅處理，大家都係睇到，即係我哋有板有眼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係對即係依一個咁嘅做法，就係對香港嘅疫情嘅有不滿或者睇法咧？我相信領導人唔係咁睇法，我亦相信嚟講咧，整體上面咧喺今次嘅慶祝活動嘅安排之中咧，係有一個最好打算，亦有一個最壞嘅打算安排作出。 一啲具體嘅安排都想問下，因為根據宣誓及聲明條例啦，第十六 B 括弧二條，主要官員需要喺中央人民政府嘅代表面前，或者喺獲中央人民政府授權監誓嘅人面前咧作出誓言嘅。嗱，如果真係唔能夠親身出席啦，領導人喺用一個視像或者網上方式出席，係唔係可以話係視像就係叫做一個叫做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面前做一個嘅宣誓咧？呢個過程係咪叫做即係合適啊？或者係已經是合乎個法例的要求 的。如果你在網上去做這個，我相信就我的理解就未必合適。但是呢，我的理解呢，我的認為呢，即如果真的很不幸很不幸，習主席未能夠來香港，他都有中央人員、中央官員呢是會來香港的，即在宣誓方面一定都有中央的官員呢去主持的， 即是另外派代表來，你意思是 咁你習主席嚟嘅時候，我哋有啲香港嘅主管官員啊，譬如夏寶龍啊，我相信呢啲都會出席噶啦，係咪？佢就習主席嚟唔到，唔等於冇其他中央官員嚟噶。 另外就頭先都提到同樣一個嘅，即係咪可以用一個視像或者網上嘅方式宣誓咧？就涉及到而家兩名嘅新班子嘅主要官員咧，都係上個禮拜就宣布咗確診新冠肺炎啦。咁喺尋日見到其中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咧，就話佢就已經係陰性嘅啦，亦都話曾國衛咧都係喺個快測嗰度咧轉咗陰性嘅咁。即係未知嘅詳細情況係點啦。但係佢哋即係可能喺考慮到個風險嘅時候，應唔應該出席嗰個嘅即係就職典禮啊？或者如果佢哋再去即係假設一個情況，佢哋係未能夠出席嘅時候，可唔可以用一個網上嘅形式去宣誓嘅咧？又合唔合乎嘅條例咧？咁 對於網上宣誓，我覺得基本上係我唔認為係可以嘅啊，即係因為本身嚟講宣誓係喺合適嘅主持人裏邊咧就已經進行嘅，包括咗嗱，如果真係話。你之前提嗰兩位官員唔能夠喺當日慶祝啊，或者就職典禮上面宣誓，佢完全過咗之後，佢可以由特首再喺呢一個嘅特首啊嘅辦公室裏邊咧去進行有關嘅宣誓，所以呢個方面係冇問題嘅嚇。咁至於你話兩位官員會唔會參加，我相信呢個就根據科學啦，根據實際上面。嘅醫學數據，如果佢已經 我所知道，琴日已經係轉為陰性，咁嗰個時間如果夠嘅，我相信咧，佢繼續出席嘅機會係比較大嘅。 嗯，延遲宣誓會唔會對於執行公務或者新班子嘅工作可能有啲影響？ 佢如果係都唔能夠宣誓到，佢點執行工作咧？係咪啊？佢一定要即係身體上面或者係根本已經係。喺呢個疫情方面，我對佢已經轉曬成而陰性，佢先進行有關工作噶嘛。咁所以佢能夠進行工作，佢就必然係可以係喺一個特定嘅情況之下作出宣誓。 嗯，你禮拜五就已經係七一啦。你自己預會唔會最遲幾時會確認到國家領導人係咪真係親身嚟到香港咧？ 其實而家都已經係作出咁嘅安排噶咯喎。你話即係大家睇到，如果你突然間嘅有別於個疫情嘅變化，呢種大家都會見到。我相信嗰時會有即係真係咁情況下邊，一定會有一個清晰嘅公布嘅。 Okay, 好啊，唔該曬葉國軒。 我覺得呢個機會唔高咯，因為依現代嘅情況，升得係好平穩嘅。 嗯，明白。唔該曬葉國軒。葉國軒咧係全國人大代表嚟嘅，講到有關於領導人究竟七一咧係唔係會親身嚟香港咧？咁啊，見到新華社公布嗰個用字咧，就係話國家主席習近平咧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不過將出席係咪代表一個親身出席咧？咁大家有唔同嘅説法嘅咁。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佢咧就除咗想揾佢講到有關於咧即係領導人係咪嚟香港之外咧，見到佢。早前都提到一个嘅提议，就话系咪可以将旅客嘅检疫期咧由而家七日啊缩减一啲咧咁。嗱，详细嘅情况咧，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我见你有一个建议，就话七日嘅旅客检疫期减到三日，咁另外嗰四日咧就系做一个闭环式嘅活动嘅。讲下你嘅谂法，点解会咁样缩先？ 嗱，首先咧就习近平主席嘅讲话之中咧，我系好希望佢提及。香港需要巩固翻我哋以前嘅优势啦，国际金融中心、经贸中心嘅地位啦，唔好忘却同内地嗰、那个各方面嘅即系网络啊咁样，因为如果佢讲话之中提起呢样嘢咧，其实就开咗绿灯俾阿李家超7月1日之后咧。在呢個入境嗰度可以放寬，因為事實上咧，除咗你話好多香港人出去外國旅行，從事商業活動啊，各方面亦都有好多咧，即係喺香港係永久性居民，但係佢本身係外國人咧，都係而家都好多嘅猶豫，關於長遠香港係咪真係值得留落去啊，成啊留下去，啲公司又諗緊係咪搬去第二度，因為主要就係。預測唔到啊！我哋會唔會又再收緊，又去翻十幾廿一日啊？啲咁嘅嘢，咁所以你睇翻最近呢個數字咧，嗰、那個入口個個案咧，係由300多宗一個禮拜去到900多宗嘅，喺過去4個星期，但係嗰個總嗰個死亡率同埋嗰個重症率咧，其實一啲都冇變化。咁尤其是咧，就係同呢個。这个新冠疫情有关的呢就直情冇添。咁所以呢即係捞到嗰啲入口个案呢其实主要都係90多%㗎啦，留咗落社区好少。咁所以好多专家都话呢你睇住重症同埋呢个死亡率呢其实可以将佢七日酒店变咗一个短啲嘅时间。咁我就觉得应该分两步。第一步呢就係将七日减到3日，咁另外4日咧就一个闭环式嘅家居。点解我有呢个谂法呢就系、是、因为我而家都经过第三至第四日嘅闭环式啦。咁、基本上就我喺屋企啦。咁除咗每日去做呢个核酸测试咧，我系即系点讲啊？冇去到任何其他地方去做社交活动，除咗点到点去公司或者去立法会嘅。咁事實上呢亦都我覺得係即係幾有效，我任何人都冇接觸到，咁我又唔需要去用我呢、這個疫苗證，因為我根本都冇消費。咁最緊要其實就係 我在家居的时候呢，一出离开屋企呢就戴口罩，全程戴口罩。因为我返工啊，成啊，即係坐车啊，全部都是戴口罩㗎，係咪？我核酸測試都係㗎。咁所以变咗个风险呢就其实就好低㗎。咁你话将来人哋话使唔使戴手带啊，你信唔信得过佢啊，家居方面呢，今时今日同以前唔同喎。你諗下，如果你係需要除口罩嘅地方，差唔多全部都要呢个疫苗证。即係话你要显示嗰、那个程式啦，咁有记录㗎嘛。你有记录咪即刻中招，就知道你违反咗个四日家居囉。仲有效过戴呢个手带。咁所以今日我哋其实已经具备咗好多条件呢，令到家居係比以前有效好多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家居加埋闭环式可以返工，就真係差好远啦。你任何人出外呀，返到嚟都唔使预多七日喺个酒店发吽逗，可以即刻去从事工作啊，各方面啊。 OK， 咁好多专家都觉得有得谂嘅。 OK， 嗱，田北辰转头翻嚟咧，八点半之后再揾你倾一倾啊。田北辰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嚟嘅，头先佢提到一个嘅提议，七日嘅酒店检疫期可唔可以减到三日，再加四日嘅闭环式活动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海怡半岛宜辉阁今早发生火警，初步消息指大约有几十人疏散。事发早上大约七点半，消防动用一条喉同一支烟雾队灌救，暂时冇收到受伤报告。警方机场特警组、反恐特勤队和铁路应变部队将更换新制服，包括日常巡逻的轻装和开展行动的全套装备，以加强实用性、舒适度和防御能力，提升反恐效能。初步计划让人员在七一回归纪念日的安保行动中穿着新制服执勤。警方說反恐特勤隊和鐵路應變部隊的制服會由現行的和軍裝警員制服的淺藍色分別更換為灰藍色和淺灰色，加上機場特警組的深藍色，讓公眾清晰分辨。三個部隊的制服亦會改為長袖，並配以印有警察字樣的旗領。另外，警員編號階級章和部隊簡稱就放在上臂位置，即使穿著防彈背心等全套裝備亦清晰可見。警方指三個部隊的新制服採用較透氣的物料，方便部隊人員在各種極端工作環境執行職務，加強實用性。澳门本轮新冠疫情累计299宗阳性个案，至今增至10个群组，今明两日展开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当局呼吁不要跨区预约做检测，市民前往检测站之前亦要先做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检测并申报，结果阴性才可以到核酸站做核酸检测。當局又說暫時沒辦法確定要做多少輪全民核酸檢測，要視乎實際研判。七國集團領袖在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個小鎮召開峰會，俄烏戰爭、糧食和能源供應是主要議題。在會議開始時，美英、加拿大和日本提出禁止進口俄羅斯黃金，以收緊對俄羅斯的制裁。美國說黃金是俄羅斯第二大出口產品，去年的出口總值155億美元，暫時不清楚這項措施是否取得各國共識。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說這個議題需要審慎處理。七國亦會討論為入口俄羅斯石油設定價格上限，德國政府消息透露相關討論很有建設性。日经平均指数报26735点，升243点。

8:38，頭先個半個鐘頭咧就講到有關於領導人究竟會唔會咧係用一個咩方式咧係出席咧第六屆政府嘅就職典禮等等嘅。咁頭先同阿田北辰咧就傾到啊，現時咧啲旅客嘅酒店檢疫期咧係咪可以縮減啦？佢係建議話七日嘅酒店檢疫期咧減到3日，另外4日咧就係閉環式嘅處理嘅咁樣嘅。跟住同佢傾下，有全國人大代表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 我漏咗澄清一下咧，我啱啱嗰个倡议咧，系讲紧港人话 ，OK， 即系你有屋企喺度啊，唔系旅客 ，OK OK， 旅客未得字系， 净系港人。但我都想问你，如果你系即系港人都好啦，你喺屋企做呢一个嘅即系三日喺酒店，另外一几日咧就屋企啊，同埋工作地点嗰个来回做一个闭环咧，会唔会都有一啲嘅风险咧？例如佢本身喺检疫酒店，过往都试过有一啲嘅传播风险出现嘅咁，咁又有一啲潜伏期啦，咁又就算你闭环都好，都有可能入到去社区嘅。呢一个有冇一啲风险存在咧？ 嗱，最主要咧就系、是、可唔可以确保佢真系闭环？咁、我同好多专家倾过咧，其实今时今日咧戴唔戴口罩系非常之重要嘅。絕大部分嗰啲傳播咧，都係除咗口罩去食嘢飲嘢嘅時候嘅。咁如果佢一路戴住口罩，咁點確保呢？就係、是、其實今日任何需要除口罩嘅地方咧，其實都一定要有呢個疫苗證嘅。咁所以查翻轉頭咧，就一定有個記錄。有咗呢樣嘢咧，其實嗰個程度咧就確保性就好高。咁就算真係你有啲個案留咗日社區呢，我哋專家經過嘅話，其實而家全世界傳嚟傳去大同小異，都係呢隻 Omicron。總之只要係呢隻 Omicron 繼續傳嚟傳去呢，你本身都有成10,000宗一日啦，我哋而家即係唔係即係一個禮拜、已經有咁高㗎啦。咁所以你而家入口個案講緊係一個禮拜幾百宗，本地10,000宗，咁你到底有几大分别呢入咗嚟。所以最紧要就係唔係一隻新嘅变种病毒。如果係新嘅话呢，就洗牌从头嚟过啦，乜都冇得傾。咁仲有一样嘢呢，其实我觉得呢个局部通关都可以考虑用呢个闭环式嘅。而家好多人探亲几年冇见嗰啲老人家啊，咁好想返去见下啦。有啲又商务啊，返去睇下厂啊，嗰啲分公司啊，咁样一样其实都可以行㗎。你行呢条路㗎，你譬如话呢、这个入境之前三日咪日日做 PCR 囉，咁跟住入境入到内地又再做多一次啦。咁跟住你点到点去到个地方嘅话呢，就算你返公司开会呢，你咪规定你一定要戴口罩囉。咁你拿住个健康码，你边度都唔去得㗎，你淨係去你指定嘅地方，跟住你又返酒店，咁咪唔准出去食嘢，咁你咪酒店自己 room service 就好，乜都好。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尤其是即係我哋本身嗰个核酸都叫做都几准确啦。如果你连做三日，因为我哋而家见领导人都系做七日啫，系咪？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局部通关都系一个可以考虑嘅。 虽然头先你话即系可能传嚟传去社区都系 Omicron 啦，但系输入个案出现嗰啲嘅 Omicron 嘅亚型啊，嗰啲变异病毒株，可能都系专家担心嘅风险嚟嘅。你头先话喺个酒店嘅检疫期缩减，对于呢一啲变种病毒株入去社区嗰个风险或者个传播力，又会唔会系即系增加到有啲危险咧？ 3+4，只要个四系即系闭环式。同埋基本上唔准除口罩，我觉得风险咪减到好低。咁你话会唔会一个礼拜有多几宗输入嘅，或者每日可能会有？咁你要諗啦。而家个情况呢系10:1呢个比例，唔止添。咁你又系同一隻咁嘅病毒。如果你睇住我哋嗰个重症率、死亡率，而家我哋重症率过去四个礼拜呢输入由300宗变900宗呢，嗰、那个重症率啊，我睇返个记录啊，每佢好似每一两日计 㗎， 都系大致上10case 咁上下啫。而死亡率同呢、这个新冠疫情有关呢，系差唔多零咁滞嘅。咁、你諗下，由300到900，咁我咪当你闭环式嘅时候亦都会再增加啲啦，係咪？我觉得最紧要就係睇住我哋嗰、那个重症率 同埋個死亡率啫嘛。 OK， 好啊，唔該曬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田北辰咧係全國人大代表，點睇佢呢一個嘅建議啊？講緊啲香港人翻嚟。翻到嚟香港咧，那個酒店檢疫期咧七日縮減到三日，另外四日嘅閉環式嘅管理咁。1872311咧，講下你點睇？如果真係做呢一個嘅建議嘅話，另外想同大家講下疫情啦。尋日新公布1900多宗嘅陽性個案，當中咧就600多宗係核酸檢測陽性嘅，1100多宗咧就係快測檢測到陽性嘅。輸入個案方面咧118宗。咁啊，院舍方面咧，再多兩家院舍咧係呈報有個案啦。咁啊，新增咧就有11宗涉及 BA.2.1.1 嘅一個變種病毒嘅本地個案。嗱，呢11宗入邊咧，有3宗咧都係涉及到富泰護理安老院嘅院友係染疫嘅。喺一啲院舍方面，而家嘅有啲咩措施係做緊咧？譬如院舍嘅員工啦，翻工之前咧都要係自己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啦，咁啊陰性先可以翻工啦。另外啲住客亦都要每日咧係要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嘅，足唔足夠咧？院舍方面第五波見到嗰個非常之嚴重嘅情況啦，喺一啲感染啊方面、死亡方面，會唔會再有機會出現類似嘅情況呢？大家擔唔擔心呢？院舍方面佢哋嘅睇法又係點呢？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早晨。 系早晨啊， 萧 乐文。 早晨，李辉，头先都讲到话安老院近日都有一啲嘅个案，包括有啲系涉及到变种病毒株嘅咁。呢、這个屯门富泰护理安老院咁样嘅，你自己觉得现时嘅一啲喺院舍入边嘅控制风险嘅措施又足唔足够？担唔担心好似第五波嗰段时间出现一啲安老院群组爆发嘅情况？ 嗱，其实咧就我哋叫做第五波嘅余波啦。喺6月初咧。其實就有個別嘅院舍已經係由於有員工染疫，咁老人家是作為密切接觸者需要去隔離嘅。咁由6月初到而家都成20多日啦，咁又睇唔到話今次呢一波咧叫做餘波咧，係同第五波嘅2、3月嘅時候嗰種情況比對咧。因為當其時是幾何級上升，仲要是染疫 的長者呢是有高燒啦、有症狀啦、還有呼吸困難啦、血氧低啦，但是這一次呢就已經是跟那一波是完全不一樣的，就算是一些密切的接觸者完全沒有症狀的，還有個快速檢測都是陰性的，咁所以佢哋轉移咗去撤離去亞博嘅隔離中心，好快，其實4、5日咧就已經接到通知，話可以翻院舍。咁另一個重要嘅指標咧，就你睇唔到佢今次係有重症啊，同埋死亡率啦。咁所以點解我哋成個業界就覺得哇，老人家今次即係有院舍嘅員工，一啲密切嘅接觸者，就要將佢搬嚟院舍，而幾日之後又翻院舍，其實對於個老人家嘅適應性啦，同埋咧即係家人嗰個意見咧，就係相當之大。咁我哋就希望咧，衛生署有一個清晰啲嘅指引。佢而家咧就嗱，老人家密切接觸者就係阿伯啦，但係如果係員工嘅密切接觸者咧，佢哋就家居隔離嘅喎。咁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雙重標準呢，業界就覺得如果個長者佢居住嗰間院舍，無論係通風，無論佢嘅間距，無論佢嘅設施，或者佢個人均最低面積已經去到成10多平方米啦，即係比嗰、那個政府要求嘅隔離院舍仲要高嘅時候，係咪需要將啲老人家用一刀切的方法，只要你是密切接触，无论他这个老人家究竟是不是一些疗养程度的长者，都要将他隔离去这个亚博呢。讲开富泰呢，你刚才所讲呢，我都有跟富泰的院长谈过，他们22号呢就接到通知隔离令，就将20多个老人家呢就去了亚博。但是呢昨天就已经通知今天就可以回去院舍，那呢又另外一批的20多人呢又要送去亚博， 佢话哇咁样做法咧，就真系疲于奔命，无论系老人家疲于奔命。嗱，员工接触嗰啲咧，就全部咧有七个就喺屋企隔离嘅。即其实我哋系希望咧，好清晰咁知道究竟呢一个隔离嘅设施咧，即隔离嘅指令咧，系点解有一啲系仍然喺原址隔离，而去到亚博中心系咪绝对担保嗰个科里边冇一啲系阳性嘅确诊者咧？佢哋会唔会咧？即系业界同我讲翻咧，佢就话：，如果我去到亚博嘅话，佢又会唔会个科里边反为冇咁安全而染到疫咧？咁所以其实我哋系希望咧，就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点解员工佢家居许可就可以喺居家。嗱，如果今次系变种病毒嘅，同埋咧已经来势汹汹嘅重症死亡率，亦都令到成个医疗系统咧感受到压力嘅，咁要去做任何嘅措施，嗱，业界都唔会有任何嘅即系觉得应该要配合呢个公共卫生，但系作为一个卫生署，佢要隔离令嘅时候咧，嗱，我举例翻，琴日有间院舍，呢间院舍咧系一间疗养程度嘅院舍嚟嘅，全部基本系瞓床嘅，同埋咧系插胃喉嘅，食奶嘅，有啲系插尿喉，甚至有肛袋嘅人造口嘅，咁咧成42个长者需要转移去亚博。无论是白车几多转，每一架车是车两个老人家，那些家人就说这一间院舍的设施各方面基本都是一间新的院舍，同埋符合那个空气啊隔离啊，佢不是说啲拍子笋是上到顶的，咁佢同员工在家居隔离有没有区别呢？咁要疏散呢40几个老人家呢，是去到深夜，仲要将佢哋食开嘅奶，每一个人几点钟几多喵嘅奶，咩类型嘅奶都有好多种。 Okay. 哇，咁样你咁样搬动啲老人家，啲老人家咧过几日之后咧又翻嚟，呢一个我哋希望咧，即系咪要有一个即系检讨翻？因为未来特首都讲啦，结果为目标，我哋呢一次嘅搬动个结果个目标。想要達到啲乜嘢嘅程度先？ 但呢個都好視乎，即係每一個院舍、每一個環境。頭先你講到通風啊等等嗰啲情況啦。不過我同時都聽到另一方面意見，譬如專家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亦都提到話，長者嘅免疫力比較弱嘅，比較容易有二次感染嘅。咁頭先你講到即係有一啲嘅而家可能院舍入邊可能有啲長者咁好多打咗針噶啦咁。但打咗針仍然可能有機會係感染噶嘛？就即係唔係個個喺過往嗰一波嘅疫情入邊係感染咗噶嘛？而感染咗亦都有可能嘅二次感染。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先做一個動作去搬去亞博等等呢啲嘅檢疫中心，又即係咪都無可厚非咧？又咁講， 冇錯嘅，呢個事實嘅，因為我哋一定要睇翻一啲科學嘅數據，而去作出一個調節同埋適時嘅變動啊。因為喺第五波咧，90几%嘅院舍咧都已經有不同程度嘅爆疫嘅，係爆得犀利定係爆得少嘅啫。因為當其時嗰個接種率咧係20几%嘅，但係去到而家6月份咧，打第一針嘅老人家已經去到90几%嘅咯，第二針嗰啲去到80%嘅咯，第三針嗰啲係30%。咁因為我哋不能夠與日同遇，當其時咁低嘅接種率，院舍又未爆過，成個防疫屏障都係好低嘅。但係到咗今時今日，打針率咁高，屏障升咗上去，員工100%打針，咁即係我哋係咪仲要用呢一種一刀切？其實無可厚非，衛生署佢用一個嚴謹嘅措施，對公眾健康咧係需要嘅，但係希望佢能夠做多一步。佢要去分析嗰間院舍佢嘅位置，佢嗰個成個通風設備，成個即係同埋個長者嘅身體健康。因為而家轉移嗰啲咧，全部都唔係陽性嘅喎，咁佢係 是去到之后再检疫呢阴性又返返嚟。哇，对于呢啲全部瞓床嗰啲全部系要好多维生指数嗰啲呢去到亚博对佢系咪一个最安全嘅做法呢，咁、okay. 我哋有商榷嘅余地啦。 嗱头先都提到而家唔同嘅措施，院舍员工要日日做快测啦，咁另外一啲院友都要做快测啦，另外一啲提到话系咪可以再严谨一啲，譬如院友都定期啦做一啲核酸检测啦，你赞唔赞同你 員工呢已經去到第68輪、69輪的社區那個核酸檢測了。 嗯。 那長者呢就要視乎那個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 嗯。 如果覺得有這樣的需要，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積極的配合。因為這個在院舍裡面他給樽仔而已嘛。樽仔我們去交而已嘛。這個是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覺得這樣是更加嚴謹的。但是今次的餘波呢同第五波嘅時候咧，佢第五波初期，衛生署係採用咗今時今日咁樣嘅迅速嘅措施，我哋覺得佢係抵讚嘅。但係我哋亦都要因應疫情嘅變化，疫情嗰、那個接種率嘅屏障嘅高度，而去作出現時嘅一個判斷啊嘛。 嗯，明白。因應整個的變化個判斷有不同，這個就是李輝的看法，有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會不會你自己都有家人住在安老院呢，怎麼看現在的一些防疫措施呢，一些感染了的一些密切接觸者都要送去一些檢疫中心的做法，你自己又怎麼看呢？ 1872311 1872311，想跟大家講一下關於一個教育的議題，就是中學文憑試，就是今年就去到第十一屆的了，就說是一些內地的合資格港人子弟學校，就是說如果獲得考評局的批准，可以是補送一些中六生在原學校 DSE 的筆試，就說這個措施適用是今年中四的學生，就是說2024年考這個文憑試的中六學生就可以是用到即係呢啲喺港人子弟學校嘅呢一啲嘅學生可以考DSE 喺內地嚟講咁。啊，成個做法一啲嘅學校又點樣睇咧？咁請你一位嘉賓，有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總校長謝景亮，早晨。 早晨啊，施樂文。 早晨，謝景亮。2024年頭先我講到呢一個措施，俾啲合資格嘅內地港人俾子弟學校參與呢一個嘅文憑試，就除咗某啲嘅，譬如英文科考試嗰啲係除外嘅，啲考生都係其他科咧都可以唔需要特登嚟香港考嘅。呢、這、一個安排點睇？有啲乜嘢嘅好處或者便利嘅地方咧？ 我諗其實都要睇翻我哋見到個政策咧，其實喺2019年咧。在大灣區的規劃綱領入面提到希望未來就在灣區入面是會出現一些港人子弟學校，就是方便一些香港人他來到內地工作或者他們的家庭已經落戶在大灣區入面，希望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一個教育的機會的。隨著個時間的發展，在去年就據我理解有兩所，包括我們和在深圳的培橋中學都是相繼落成，就為灣區的港人子弟提供服務。在我們落成了之後，我們一直都是向廣東省教育廳和香港教育局都反映，就是希望將來可以為香港的這一班的港人子弟提供更方便的服務，就希望不用跨境回去香港那邊考試，因為其實那個操作都十分之麻煩，譬如特別在今年疫情下面那個情況都是挺難去處理的，因為很多學生他們真的要回到香港，包括他們都要做檢測的。你知道雖然現在香港是不需要有一個隔離的措施，但是回去之後呢在18日裡面都要有成五六七次 的核酸 的檢測的工作是要做的。所以呢如果他們能夠留在內地那裡作為一個考試的場地呢，對於這些港人子弟來講是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一個服務俾佢哋咯。 嗯，你哋係咪過往都有要求過，係咪可以俾你哋學校嘅一啲港人子弟係原即係喺原校喺內地嘅學校嘅都係考試？係咪過往都有提出過呢啲要求㗎啦？ 我諗呢個最主要咧就係幾所學校咧，佢哋喺佢哋創建嘅時候咧，都預計咗一啲我哋未來喺為港人子弟提供教育服務嘅時候會面對到一啲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都透過一啲官方機構咧，希望反映翻我哋。希望預見到將來可唔可以有啲便利嘅措施，可以方便到呢啲學校嘅學生呢？因為其實呢度所有嘅學生佢都係香港 的小朋友来的，只不过他们在大湾区生活，因为随着国家那个战略性发展，我们看到将来会有很多香港人呢，他会去回到香港回到大湾区不同的城市那里工作、就业或者生活的，咁所以呢啲咁嘅措施其實都係方便翻我哋自己香港人嘅。 如果要係一啲港人子弟學校係可以容許佢哋嘅學校嘅學生係可以考 DSE 咧，原子有啲乜嘢嘅申請資格？譬如係呢個師資啊等等，係咪有一啲特別嘅要求？定係仲有其他嘅要求咧？以你而家了解到？ 哦，如果睇翻你而家見到佢個政策文件入邊第一點寫得好清楚，咁就話咧。呢啲合資格嘅所謂之合資格校咧，必須係得到內地相關部門認可，呢個第一個關卡。同埋佢必須要係港人子弟學校啦，亦都開辦文憑試嘅課程啦。咁而另一點係好緊要咧，就係、要需要香港嘅考評局去接納有關學校。咁其實入邊咧係一定有個過程嘅，包括其實本身香港一般嘅資助中學或者係私立嘅中學都好啦，佢哋如果要成為一個考點或者係被認可嘅。考試嘅學校咧，都係要有一個評審嘅程序嘅。咁包括由教育局啊，或者係考試局咧，會派人去到學校咧，睇學校嘅設備啦、課程啦、師資啦。相信仲係有一段嘅時間咧，係要做呢啲咁嘅手續嘅工作嘅。 你預計2024年有幾多呢一啲港人子弟學校嘅學生可以係原子原校考到 DSE 咧？ 嗱，其實咧就好得意嘅，大家睇個文件。點解會講2024年呢？個原因咧就係我哋知道咧，文憑試係三年一個 cycle 嘅。咁啱啱所有嘅學校，其實我哋啱啱落成咧，我哋就喺落成之後就即刻要遞紙俾考評局通知。 嗱，鄭景亮，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揾你繼續講啊。轉頭翻嚟再傾，鄭景亮。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 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星島日報》報導。新华社前日公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的就职典礼。据了解，习近平初步定在6月30日同埋7月1日嚟香港出席活动，但系就会即日来回深圳，不会在香港过夜。而为了确保一切顺利完成，政府现届同后任主要官员都需要提早在今日开始入住酒店。据了解，警方为了确保庆典保安万无一失，此入住酒店。据了解，警方为了确保庆典保安万无一失，除了7月1日当日总动员行动之外，人员最快会在今日开始由3更变为2更，即是说每日工作12个小时。主要是因为有不少的人员被抽调参与庆典会场闭环和保安工作。而為了維持各個景區日常的警務工作，需要暫時延長工作時間應對。《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反彈之勢漸趨強勁，每日新增個案直逼2000宗大關。昨日錄得1917人確診，包括118宗輸入個案，另外有11宗懷疑涉及變種病毒 Omicron 分支 BA.2.1.2.1。院舍方面，昨日新增2间安老院舍爆疫，涉及5名住院长者和职员。而早前爆疫的屯门富泰护理安老院亦都多3名住院长者中招。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对于有安老院舍爆发变异病毒疫情，更加是出现2次感染。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行会成员林正才指出，据了解，大部分院舍已经严格执行防疫相关要求，基本上能够做的都已经做了。但是他认为部分细节还可以进行少许完善，包括员工、院友可以分开用餐，而员工减少聚会和社区活动。他强调，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提供足够的隔离设施，尽快将确诊者、密切接触者和其他院友分开。文汇报报道， 商报报道，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香港证监会主席雷添良接受商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会致力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安全，将会透过进行压力测试、加强操守和发牌规定等途径，管控金融机构的风险，确保在最重大的风险浮现的时候能够迅速应对。自从沪港通2014年开通以来，互联互通机制已经实施近8年。雷添良认为，内地和香港的互联互通机制多年来已经是行之有效，证明了香港有能力发挥防火墙和缓冲区的角色，有助于抵御国际市场在动荡和极端情况下大规模资金流动带来的影响。商报报道， 明報報導，回歸25年，香港經濟曾經經歷起飛，工資增幅遠追不上樓價，而很多基層亦都擺脫不到貧窮。研究貧窮超過40年的香港大學榮休教授周永新形容25年來香港的貧窮狀況原地踏步，諷陳政府無意扭轉貧窮現況。他亦大談基本法要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政府對制度演繹一成不變，成為改變貧窮的阻力。他又說，房屋問題已經成為貧窮癥結之一，政府應該從房屋入手，改善低收入在職家庭貧窮，將房屋開支佔住戶開支降至25%視為目標。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建造商會回應政府提出修訂職安健法例，包括加重違例的罰則，並且容許勞工處以可公訴罪行形式提出檢控，並且將最高罰款定為1000萬。香港建造商會會長林建榮表示，有關條例已經20年未檢視，因此支持修訂，但是1000萬罰款難以接受。他建議上限改為300萬，即是原來條例的6倍，較為合理。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維持對外商務活動往來至為重要，商界對通關的呼聲越來越大。近日疫情雖然見到有反彈，但是重症和死亡病例仍然處於低水平。社評認為，港府應該盡快研究推出商務通道，尋求和主要的貿易夥伴的國家和地區先行通關，同時確保醫療系統有效應對，不會崩潰，讓香港重新復常。經濟日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社評說，在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必將極大提振港人信心和士氣，對於推動香港社會團結一致謀發展，譜寫一國兩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有社區組織的調查顯示，實施近半年的《劏房租管條例》，60%受訪者表示租金比原先上升，有近10%人已經被業主預告加價，顯示租管條例存有先天不足的缺陷，政府是有必要及時檢討，盡快完善，包括落實規管起始租金，主動抽查檢控違規的業主，切實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香港足球代表隊在相隔54年後再闖亞洲杯決賽周，逆境下踢出佳績，振奮人心。決賽周賽事雖然要到明年6月才開踢，社論說，相信很多市民都希望屆時可以免費收看賽事，為港足打氣。如果媒體無意購買轉播權，港府應該認真考慮，用行動支持港足之餘，亦都有助推廣體育活動。星島日報社論。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医院。重复多次一阵，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医院。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太古城对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快线嘅坏车啦，大约拖走咗4分钟左右，车龙都未消散嘅，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开。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之恋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开。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排到龙翔。近住观景台，较早前咧，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同样清理好。咁而家车公庙路回旋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湾仔嘅分域街就因为有警方嘅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就唔好行呢一段嘅分域街。另外，梅窝嘅银矿湾路因为有水管急收，银矿湾路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西贡的北潭路就因为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都是要实施 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九巴路线94号现在就会以单层巴士的服务是会提供单层巴士的服务的。而专线小巴7号线西贡至到海下这条路线服务时间会回复正常，就不会再提供绕经黄石码头的班次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大赤沙消防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骏景园。反方向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美林村那段都是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卓尔居六座、葵涌葵芳阁二座、沙田晴碧花园一座、将军澳都会翼五座、沙田帝宝城七座、沙田坳背湾街23号旭和苑、沙田六儿雅苑一座同埋马鞍山银湖天峰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的女儿交给你了，我层楼都交给你验呢。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添。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黄智谦、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妈妈常姐同娥姐辛苦经营本地首饰摊档，安仔同朋友 Vivian 一起帮助他们转型， 利用内地的社交平台直播带货方式，令夕阳行业拼发新生机。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6月27日，新增1799宗本地感染，当局形容疫情缓慢上升。 香港仔飲食企业指三沙海事局正跟进珍宝海鲜房事故。 澳门今日展开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 部分七国集团成员提出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內地合資格的港人子弟學校最快2024年可以參與文憑試和在學校那裡設立考場。考評工就說已經接獲相關的申請，繼續和鄭景亮校長談談。有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總校長鄭景亮，早晨。 你好，薛樂文。 早晨，鄭景亮。剛才我都想再問清楚，其實現在在大灣區裡面有多少這些學校是有文憑試班，又佔多少的港人子弟嚟緊後會在2024年又會考試呢？ 其實呢，就港人子弟在大灣區那個需求是相當之大的。去年呢，就如果正式我認識的學校嚟講，除了我們廣州暨大港澳子弟之外呢，深圳有一間是有配叫這個學校，他們做的一間學校啦。 咁嚟緊喺今年嚟緊九月咧，喺南沙啦，亦都有民心中學啦。咁同埋喺東莞咧，亦都有另外一間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咧，亦都係坐落喺東莞嘅。咁我哋會預計將來會越嚟越多港人子弟學校嘅服務咧，係喺大灣區度提供嘅。咁一個唔係好正式嘅統計啦，就喺去年大約係七八月份啦。咁幾間學校嘅一啲入學考試啦，都係過即係千人。如果計培橋佢哋嘅公佈嘅數字咧，佢有成七千幾人去報考佢哋學校，但佢收嘅人數咧只係幾百個。咁其實名額係相當之緊張嘅。 嗯。 咁預計如果將來有需要入讀港人子弟學校，每一屆嘅考生咧都可以接近一千人嘅最少。 OK， 大家就關心啦，即係除咗話一啲港人子弟學校嘅考生經即係考評局批准之後咧，佢哋嘅中六生可以喺原校考 DSE 啦。一啲外校其他內地自修生咧，都話考評局話，如果係得到當局相關部門同意咧，都可以考嘅。有啲講法就話，會唔會令到本地學生面對嘅競爭係多咗咧？咁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這個要睇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將來因為 DSE 嘅認受性高，多咗好多內地考生都嚟投考呢一個文憑試嘅時候咧，咁確實係會令到嗰個分數線可能會有所改變。咁但係亦都要睇翻就係話，究竟我據我理解咧，內地嘅人佢哋去考文憑試咧，好多時係為咗方便佢哋出國去報考大學，因為而家香港嘅文憑試嘅成績咧係可以作為外國一啲大學咧佢入學嘅門檻嚟嘅。咁所以變咗，那個分數線推了究竟對我們的入學有沒有影響呢？要將來才知道。 但會不會真的因為今次這個叫政策，即叫做可以一些內地的考生都可以在一些內地學校到考 DSE， 從而吸引到更加多的內地學生是報考 DSE 呢？ 這個未知，但是現在看到這個出台的政策暫時針對的就是合資格的港人子弟學校。就是說呢，暫時嚟講，呢個門檻即係俾香港人去用嘅啫，包括頭先你講嘅自修生咧，有可能，當然我未知啦，因為個文件都係好初步啦。咁有機會都係可能係限制於一啲港人子弟先可以做呢、這、一個投考嘅服務，因為點解咧？始終都係唔足夠嘅，即係你點樣開都好啦。我相信首先要滿足到咧，就係滿足咗一班港人子弟，先至可以照顧到其他內地嘅一啲考生啦。 另外大家都關注到一啲比較細節啲啊，究竟譬如啲試題嗰個事前嘅保密性啊，監考係點樣咧？譬如過往係咪都係考評局嘅監考員去各間學校噶嘛？咁到時係點算咧？或者一啲嘅試後評卷啊，中間考嘅過程之中點樣係保證係防止作弊啊？等等好多呢啲關注嘅，你有冇留意到啊？都 有。咁其實咧，大家要對香港嘅考試及評核局咧有一個高度嘅信任，因為其實考試局佢哋喺國際上面嘅聲譽係好高嘅。咁如果係熟悉監考嘅教界同事都知道咧，而家所有文憑試嘅市場咧，都係有一個我哋叫視像嘅鏡頭咧，係全程係監控，而考評局俾嘅指引亦都好充足，所有監考員係必須依足所有嘅程序去進行呢啲監考嘅動作嘅。咁至於你話保安方面，我相信而家唔係淨係 DSE 有國際嘅考試俾海外嘅人去考嘅。我哋見到過去倫敦嘅 GSE 考試，其實全球好多地方，包括香港、中國內地都有考呢個英國倫敦嘅 GSE 考試。咁我估呢啲咁嘅考試機構喺個保安啊、保密啊，同埋監考嘅程序咧，已經係充分咁去考慮噶啦。咁至於好多人話擔心改卷，我相信有排都未輪到內地嘅老師去改卷啦。因為點解咧？改卷係要需要訓練啦，需要有一定嘅資格資歷，仲要係考試局推薦佢哋先至可以參與啲評卷嘅工作嘅。咁呢啲我相信都係往後嘅發展。暫時嚟講，我會見到應該改卷方面都應該攞翻香港，統一由一啲合資格過往係資深嘅一啲評卷員咧去做呢啲評核工作。 OK， 好啊，唔該曬鄭景亮，多謝你。鄭景亮咧係廣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總校長嚟嘅，講到有關於2024年起啊，最快呢個年份咧就會考評局接納一啲合資格嘅內地港人子弟學校咧，係參加文憑試，係考試唔需要特登翻嚟香港嘅咁。大部分嘅科目都係涉及到啦，咁啊個別一啲英文科考試嗰啲就除外嘅咁。嗱，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曾小姐，早晨。 早晨，主持人。 你好，請講。 我想回应一下头先嗰个院舍嘅什么委员啊李辉女士啦，咁佢就讲起就话而家第五波疫情最近又因为有啲院舍嘅员工啊带咗啲病毒翻去，又令到有啲院舍开始感染啦。咁佢就话咧，佢觉得而家因为咧嗰个死亡率同埋重症咧唔系好高，咁佢唔建议话将一啲需要隔离嘅院友送去亚博馆，即系大原则我同意，但系咧即系我发觉佢哋有一个盲点，就系佢强调话之前嗰啲佢而家佢个照顾者即系嗰啲院舍嘅员工已经几乎系100%接种晒疫苗，而院舍嗰啲院友第一針已經由20%多去到60%多-70%，咁佢覺得咧，即係已經係一個嗰個防疫嗰度咧，基本上已經係比之前好好多。即係我覺得佢用一種咁嘅態度咧，係好危險嘅。即係佢會覺得大家都打齊針，即使係染疫都唔會有重症。即係令到大家即係院舍嘅員入，特別係院舍嘅員工，佢每一日都要出入院舍，放工之後佢會周圍去，佢帶翻病毒翻去院舍嘅機會係好高嘅。即係既然佢都講到話有咁多有一間院舍係一啲重度護理嘅，全部都要插喉啊、 療養嗰啲啦，佢話 係啦，有嗰啲人造口啊，咁如果入到去亞博，佢邊度有咁多嘅設備去咁多人去照顧咧？即係既然你講得出咁樣嘅時候，即係我覺得你哋即係嗰啲院舍裏面嘅工作人員，千祈唔好因為以為自己打咗3針、4針、5針就掉以輕心，我帶病毒入去都唔會對佢哋有啲咩大影響，即係。2年多3年啦，我哋啲家属完全禁止探访，到有限度嘅探访咧，即系嗰个要求我哋做嗰、那个检疫系好苛刻嘅。OK， 冇问题，我哋接受。即系但系即系整体嚟讲，你哋当院友家属好似麻风病人咁去防，但系你哋自己越嚟越松懈，咁我觉得即系对于我哋呢啲院友家属系非常之唔公道咯。 明白，院友家属对于院舍入边嘅防疫情况嘅关注啊，仲有张生嘅早晨。 诶，早晨啊， 你好，请讲。 系都想回应翻头先啊，田北辰有个建议。 酒店檢疫期縮減嗰度，跟住就變3日，跟住另外4日就係一個閉環式嘅處理嗰個建議係咪？係 啦， 係 啦，係啦。 請講。 我相信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另外嗰4日，如果係呢個要佢自律閉環式咧，咁我都有少少存疑啦。因為咧，你話係佢出入戴口罩咧，咁就要睇下相关的人士会不会自律啦、因为现在就算你行在街上啊，好一些公众的地方都好呢，都有人不戴口罩。就算有戴口罩呢，他口罩拉到了下巴那里，他手就揸住支烟，他口就喷着烟出来的。咁这些如果是有这样的情况呢，我都不乐观。 OK， 即係具體個監察執行嘅問題啊，就算閉環式咁啊，呢個張生嘅意見嚟嘅。跟住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講到有關於醫療人手方面啊，醫管局就話為咗解決人手短缺咧，計劃喺下半年從大灣區咧係引入曾經嚟香港支援嘅醫生啦。咁啊提到咧話，即係一啲醫護離職嘅情況啊，截至4月啦，過去一年啊。就話醫生同埋護士嘅流失率咧，分別咧就係7.9%同埋9.5%，即係護士再多啲添。咁總離職人數咧就係超過3100人嘅。咁啊，醫管局形容個情況咧就係令人憂慮啦。咁頭先亦都提到話用一個嘅輪替制度引入大灣區三甲醫院嘅有經驗醫護人員，咁啊嚟香港。就每位就唔會超過1年嘅，咁啊預計咧今年下半年可以推行啦。咁首批咧就希望有5至10位以邀請西醫為主啊，咁亦都話唔會影響到優先聘用本地畢業醫生啦，同埋現職醫護嘅升遷機會等等嘅咁。點睇呢個從大灣區引入一啲醫生嚟幫手咧，喺解決人手方面又係咪幫到手咧？咁1872311啊嚇，電話旁邊有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彭洪昌。先睇嗰个离职嗰个数字先，流失率嚟讲，就全职医生7.9%，即系大约500人到离职嘅咁。全职护士流失率9.5%，2600多人。点睇成个离职嘅数字对个公营医疗系统嘅影响咧？同埋， 我谂嗰个离职比率咧，就都系一个 即係歷史上比較高嘅位置啦。一般講嗰個自然流失率大概係2%到。咁如果譬如醫生講緊係8%咧，接近嚇，咁即係話係日常一般嘅離職比率咧嘅4倍。咁但當然護士嗰個比例都係即係可能去到5倍咁上下啦。咁所以呢一個離職嘅情況咧，即係當然大家都明白啦。過去呢幾年咧都有多唔同嘅社會環境啊、政治因素咧，令到即係各行各業各個專業嘅人士咧都或者係選擇離開香港。咁所以嗰個離職嘅比率咧係就高企咧。呢、這個都係即係醫務而家面對嘅問題。咁嗰度如果講緊大概500個醫生離職，其實講緊咩概念咧？而家醫管局大概係有接近係7000名嘅醫生喺醫管局度工作。咁500名嘅醫生咧，大概嗰度好似睇上嚟咧，就頭先講啦，即係8%嗰、那個嗰、那個比率啦。咁但係大家要留意咧，就係、是、其實早年咧即係港大亦都係即係做嗰、那個醫療人力資源嘅推算咧。咁喺2020年，其實本身啊，醫管局係按照嗰個人力需求咧，已經係欠缺緊大概660個嘅醫生嘅。好啦，即係話2020年嘅時候已經係爭660個醫生去提供一個即係一般嘅服務。咁而家我哋嗰個離職率係大概講緊有500個醫生係由原有職位嗰度再離開咗咧。咁即係話咧，可能而家咧，我哋大概係醫管局欠缺緊咧，係1000多名嘅醫生咧，去提供個服務。咁係佔而家大概有7000個工作嘅醫生咧，大概係講緊係即係10%嘅。咁即係話我哋有即係10個工作崗位咧，可能咧係得8個或者多啲嘅醫生咧去提供服務嘅啫。咁大家可以都估計啦，呢、這個咁樣人手型嘅情況咧，係令到即係而家醫療服務個輪候時間即係延長嘅一個幾主要嘅原因嚟。 OK， 講到人手短缺啦，醫管局早前就公布呢個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個計劃個名字就係咁嘅，話希望即係可以解決或者幫到一啲嘅人手方面啦。咁就話喺首批就希望引入5至10名嘅醫生，以有限度註冊嘅方式去香港服務嘅。點睇呢個計劃喺解決人手或者幫到人手方面幫到幾多樣？ 當然咧就。即係以而家頭先提及過嗰、那個人手流失嘅情況咧，我哋會覺得即係喺一個病人利益嘅角度去睇咧，任何能夠引入到合資格有能嘅醫生咧，我哋都應該係歡迎嚇、啊，希望嗰個計劃係能夠有即係成效去幫得到，即係解決舒緩到我哋而家人手短缺嘅情況。咁所以即係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如果能夠係引入得到一啲有能力嘅合資格合我哋。香港醫學界嗰個要求嘅，咁我哋都係歡迎嘅。不過嗱，當然啦，即係按照醫管局嗰個公佈咧，似乎初步佢哋都係希望即係揾一啲嚟過香港，尤其是係喺即係之前疫情期間有協助過嚟講抗疫工作嘅。 唐春，因為呢一個都比較詳細啲講，成個計劃轉頭翻嚟再揾你講一陣啊。 好啊，好啊， 轉頭再傾，唐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倡议政府考虑将港人旅客检疫期由7日缩减至3日，其后4日就需要进行闭环式活动，并每日要做核酸检测。田北辰話：雖然近期輸入個案增加，但係本港嘅重症同死亡個案並冇顯著上升，加上 Omicron 仍然係全球流行嘅主要病毒，因此應該可以調整有關檢疫期。田北辰喺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進行閉環嘅4日期間，認為相關人士不能除口罩，以減低傳播風險。加上唔少處所需要疫苗通行證，如果有關人士曾經出入處所，當局亦可以憑疫苗通行證記錄作出追蹤。澳門本輪新冠疫情累計299宗陽性個案，至今增至10個群組。 朝早九点开始，一连两日进行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全澳门设61个核检站、356个采样点。居民前往核检站时，要先进行一次自我快速抗原检测并申报，结果阴性先可以到检测站，否则不能入站。当局呼吁居民不应跨区检测，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卫生局局长罗奕龙话：暂时冇办法确定要做几多轮全民核酸检测，要视乎实际研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领导嘅疫情团队，寻日同澳门政府官员视像会议，团队认为澳门采取多轮全民核酸检测、高效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人群管控是防疫关键，但是由于感染规模上升迅速，急需进一步加强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增加核酸检测站，减低人员流动，急需同步清理理清病毒传播链，尽快扑灭社会面传播。俄乌战事持续，乌方话俄军导弹击中首都基辅一座九层高住宅大楼，最顶嘅三层被毁。基辅副市长话造成一死六伤，一间幼稚园附近亦被击中。总统泽连斯基在深夜讲话中表示，一名七岁女童从住宅大楼的瓦砾中被救出，女童的父亲死亡。他重新要求盟国提供先进的防空系统。俄方就说导弹击中乌方一座兵工厂，反驳有关击中住宅大楼的讲法是假新闻，又说住宅大楼顶部是被乌方的防空导弹攻击造成。俄罗斯国防部发出通报，又说俄军使用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三个乌军训练中心，其中一个靠近波兰边境。伊朗在核谈判可望重启之前宣布成功试射一枚卫星运载火箭。国防部当地星期日说成功试射祖尔加纳卫星运载火箭。国营电视台播出火箭升空片段，不清楚几时或者是在哪里发射。国防部说祖尔加纳火箭长 25.5 米，能够携带220公斤的卫星，最终将在低地球轨道上收集数据，并促进伊朗的航天工业。又说火箭有两个固体推进器和一个液体推进器，在技术上可以和世界上的运载火箭媲美。伊朗和欧盟前一日共同宣布将在几日内重启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美国白宫批评伊朗的发射火箭无益，而且破坏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05点，升386点，成交金额13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2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777点，升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9蚊，升5.1；港交所392蚊，升17.8；腾讯控股389蚊，腾讯最新系390蚊，升5.8；吉利汽车18.6，升6.6；药明生物79.25，升2.05；美团202.4，升4.3。協音科技3.78，升4仙；友邦保險81.8，升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4.67，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9，人民幣6.689， 英镑对美元 1.229， 欧元对美元 1.057， 欧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768 点，升279点。港金报17,12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07美元，卖出1836.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亚皆老街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怡安阁对出。重复多次，就系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怡安阁。咁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大半个钟噶啦。咁第一带仲系车多，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李安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荃湾的杨屋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横龙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葵福路，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呢一段亦都塞车，龙尾就去到晋日街，近住晋昌街。在封路方面，湾仔的分域街因为有警方行动，去告士打道方向的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揸车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唔好行呢一段嘅分域街。另外，西贡嘅北潭路有斜坡巩固工程，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九巴路线94号咧会以单层巴士提供服务噶。油麻地嘅新田地街就因为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永兴里一段嘅慢线，同埋窝打路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香港陆地总面积约1114平方公里，其中约986平方公里属于新界。根据发展局评估，以2019年至2048年为推算期估计，本港整体土地需求约5800至6200公顷，而推展或处于较成熟规划阶段的土地供应约3200公顷。到了2048年，香港将欠缺约2600至3000公顷的土地。 怎样发展新界呢？一直都是香港土地发展的重要问题。在深水埗大南街文清区，就会发现道路网是横斜相间，界限加以不自然的方式横贯原本的道路网。有时都会很惊讶，界限加以北的这些咖啡小店以前已经算是新界。细个的时候讲到新界发展，差不多就等于沙田了。新城市广场、彭福公园、去城门河踩下单车，或者去青龙水上乐园，这些新界旅游的经验令大家渐渐觉得这个社区其实都不错， 就算交通有啲唔方便咧，都值得嘅。 现时中至长期可能工地项目都系位于新界，例如交椅洲人工岛1000公顷、北部都会区嘅新界北新市镇1180公顷、新田落马洲发展枢纽340公顷，连同其他潜在土地供应约有4124公顷。 这个新界发展的趋势呢，其实在1997年以来一直都没有停止的，也都渐渐推进去到新界原有的各种用地，例如改变为非农业用途的棕地、一些农地、一些郊野公园，甚至乎新界的原居民土地等。在这20多年呢，每一项的发展都经过社会各界相当多的讨论。在流浮山看着条大桥，会见到对岸深圳的高速发展，同这边保持相对大自然的环境很大反差。不过如果珠三角继续一起发展，新界的绿色花园可能是件怪事，但是不一定是坏事。哪一道的人不喜欢大自然的呢？哪一个地方的政府不重视环境保护呢？问题是不可能拒绝所有的发展，始终都要有所取舍。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2022年6月27日，新增1799宗本地感染，当局形容疫情缓慢上升。 香港仔飲食企业指三沙海事局正跟进珍宝海鲜房事故。 澳门今日展开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 部分七国集团成员提出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呢个大湾区医生交流计划，用一个轮替制度咧引入一啲大湾区嘅三甲医院有经验嘅医护人员，咁啊每个嚟香港咧都唔会超过一年嘅，咁而家就医管局话系正同广东省卫健委咧系商讨紧嘅，继续同阿彭洪昌倾下。电话旁边有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萧乐文。 彭洪昌啊，头先就讲到话，究竟呢个计划对于喺人手短缺嘅香港嘅医疗系统嚟讲咧，可以帮到几多嘅？这个你继续讲。 嗯，好啊。嗱，而家初步听医管局讲嗰个交流计划咧，其实就第一最主要针对翻之前有嚟港帮手抗疫嘅即系嗰啲医生啦。咁个人数方面大概系5至10个。嗱，咁当然如果纯粹从而家嗰个头先提及个人手短缺嘅情况，即系讲紧差唔多争即系过千名嘅医生，少少嗰5到10个咧，当然就即系杯水车薪啦。咁但系我相信呢个计划咧。如果是能够有初步见到有成效的话呢，咁一方面就是会增加咗两地医护人员嗰个交流机会，而透过呢个咁样即係实际工作上面嘅交流接触呢，有可能呢就去打破到即係两地特别係即係医护人员大家之间一啲即係一啲嘅有可能一啲先入为主嘅睇法啦，咁所以呢就会令到日后即係作为一个基础呢，有可能日后呢就再去即係擴大都唔定嘅。咁所以我相信而家都係一个试验计划啦，咁希望呢个试验计划呢係能够即係真係有具备到成效啦。咁如果睇返之前抗疫嗰、那个情况呢，如果大家都仲记得即係当初讲引入即係国内嘅医护人员帮手抗疫嘅时候，都有多人有唔同嘅疑问甚至乎质疑嘅。譬如话即係呢啲医护人员佢哋识唔识得用英文去溝通㗎，或者係同本地嘅病人或者係工作人员用唔用到广东话溝通啊，咁好多嘅疑问嘅。咁但係似乎嗰、那个经验上面呢都算係成功嘅，即係起码我哋唔会听到一啲好严重嘅溝通出现失误嘅事件，以至到影响咗个病人嘅治疗啦。咁、 okay. 即係我相信呢个都会已经有一定嘅基础即係去擴展，透过呢个计划呢就再促进返两地嗰个交流囉。 嗯，一年期呢每个医生嚟香港嘅话，就话咁你一年期你都要需要磨合㗎嘛，实质上真係做嘢帮到成个医疗系统係可以帮到几多，同埋剛才你话你话交流都可能令到大家有一啲先入为主嘅问题呢减少咗嘅，咁呢一个即係始终你引入嘅交流计划嘅人数都比较少啦，就算你係将个交流嘅 即係頭先你講到一啲先入為主嘅情況，又係咪可以解決到咧？或者其實而家所謂先入為主嘅問題，主要係涉及邊一度咧？係。 我諗有好多所謂先入為主嘅一啲睇法，特別係香港即係經常都會聽到啦嚇，即係當我哋提及到有一啲非本地培訓醫生要喺醫管局工作嘅時候咧，都有多唔同嘅專業嘅團體又好，或者甚至乎一啲民間嘅組織都有去質疑啊，即係頭先提及過嗰啲嘅疑問啦，佢哋個語言啦，或者係個醫學嘅訓練啊，佢哋個水平啊，各樣各樣嘢啦。咁但係即係正正係喺之前嗰個抗疫嘅工作有呢個咁樣交流機會嘅時候咧，又唔會特別見得到咧係有好明顯好大嘅問題，甚至乎咧喺即係佢哋嚟講幫手抗疫嘅後段咧。醫管局都有即係開過一啲嘅即係分享會啦，都分享翻由本地醫護人員分享翻咧，佢哋對於呢啲國內嘅醫護人員嗰個嘅觀感，或者佢哋嘅合作嗰個經驗，都係成功嘅。咁我相信即係呢個透過一啲咁樣即係親身嘅即係嗰個交流啦，同埋就係喺即係唔單止係工作上面交流啦，而再透過呢啲有同過國內醫護人員合作嘅人士或者醫管局嘅員工。再去同其他嘅醫護人員本地嘅醫護人員去交流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將呢個信息再即係帶動出去。 Okay. 我相信呢一個都會係即係再引致大家對於國內嘅醫生或者其他嘅醫護人員咧，嗰、那個印象上面咧係會有一個即係良好嘅印象，改變到之前我哋一直對於佢哋頭先提及過一啲即係唔好嘅印象。 你覺得呢啲大灣區嘅醫護人員係屬於邊個層級啊，或者揾邊啲層級嘅醫護人員嚟呢？我見到立法會醫衞界議員林志源都估計話，醫管局係希望揾一啲資深醫生做一個參謀嘅角色，喺人手調配規劃啦，以及係抗疫都俾一啲嘅建議，而唔係落手落腳醫病嘅咁。同唔同意日後可能都係呢個方向呢？即係前線落手落腳就未必係呢啲大灣區醫生做嘅。 當然我諗呢個就要即係由醫管局咧提供多啲即係具體嘅數字啦，或者係佢哋預計呢啲嘅工作崗位嗰、那個職責係喺邊一度。如果睇翻因為醫管局講咧就係、是、都會透過所謂有限度註冊去引入呢啲交流嘅醫生啦。咁而而家醫管局佢個有限度註冊所聘用嘅醫生咧必須要係具備即係中等資歷嘅專科資格嘅。當然有個別嘅科目，譬如話急症啊，呢啲咧，其實佢可以係即係已經進入咗嗰個專科培訓，但未攞到中等嘅專科資格咧，都可以去聘用嘅。咁實際預計呢啲即係大灣區交流醫生嚟到香港，究竟從事邊一個層級嘅工作咧？咁我諗呢個就要等醫管局即係再去詳細去交代。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從有得5到10個。咁可能即係我都部分認同，即係林醫生提及過，就係可能係啲參謀嘅角色，或者係成個管理日常嘅運作即係將國內嗰套經驗咧，即係帶落嚟香港，就同喺香港呢個嘅工作場景咧，去睇下即係嗰個一啲程序流程上面，或者係一啲治療嘅方案上面，會唔會有即係多啲嘅即係做法可以俾到即係醫管局嘅醫生咧去參考。但同樣咧，我相信咧，如果個別一啲比較人手短缺或者比較吃緊嘅科目，譬如話急症啦，或者係即係呢個放射診斷啦，能夠有起碼你多得一個嚟幫手咧，都係好嘅。咁我哋希望咧，醫管局可以即係再詳細交流清楚，究竟嚟講呢啲醫生咧，嗰、那個工作嘅職責係點樣，點樣去幫到我哋嗰、那個醫療體系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講到有關於呢個大灣區醫生交流計劃嘅咁。另外想同大家頭先都講過有關於一啲院舍，有啲個案喺院舍嗰度係出現啦，其中有院舍都係涉及到有即係變種病毒株嘅個案嘅咁。就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究竟現時一啲院舍嘅處理措施啦，有冇一啲改善，或者佢自己又點睇？而家有一啲嘅院舍有一啲個案嘅爆發咧，咁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蔡海偉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蔡海偉。你對於而家呢啲院舍嘅個案或者一啲嘅防疫嘅措施，咪都有啲睇法喺度？ 其實咧，我諗大家都好唔想見到院舍再有個案出現啦，亦都會擔心咧，會好似第五波初期咁樣咧個爆發情況會發生嘅。所以其實最近咧，我哋有問嗰啲院舍，佢覺得如果真係有啲咁嘅個案，無論係院友或者係啲員工係即係譬如確診嘅， 咁喺密切接觸嘅長者要點安排咧？咁樣，咁其實我哋傾完之後咧，我哋都係覺得咧係比較適合咧係搬去亞博或者其他地方去隔離，就好過原址喺翻院舍隔離嘅。咁呢個同頭先阿李輝所講嗰個咧就有啲唔同嘅睇法啦。我哋其實明白咧就係咧要長者特別啲即係好即係弱嘅長者咧，要再轉過去另外一地方隔離又要翻嚟咧，係。對佢哋都係有啲即係辛苦嘅，咁我哋事實上亦都見到有啲嘅家屬咧，都唔係好想俾啲院，即係佢啲屋企人啲長者咧，再搬去亞博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咧係咁係安全啲嘅，因為如果你萬一真係有任何人係確診咧，咁你真係留翻喺院舍度，有機會傳染俾其他人。事實上咧，我哋近期係見過有長者係去咗亞博之後咧，係變咗確診。 嗯， 咁亦都覺得比較轉咗過去好啲添嘅。咁頭先李輝都有提過就話咧，啊有啲員工又要可能因為係密切接觸者要居家隔離，咁長者入去，其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我哋覺得咧，俾院者俾長者去亞博隔離會好啲，因為當個院舍入邊啲員工都要可能要居家隔離咧，其實佢係少咗人，咁而啲密切接觸嗰啲長者都係需要多啲嘅照顧同埋監測咧，咁你員工又少咗嘅時候，你又留翻佢喺度咧，其實可能係更加係即係多咗啲風險嘅。所以我哋整體嚟講，我哋覺得咧係即係有確診或者係有密切接觸嗰啲咧，係離開院舍去亞博或者其他啲嘅暫託中心係會比較合適一啲嘅。 嗯，頭先同阿李輝傾，佢提到都唔同嘅點，點解覺得可能係原址做翻即係啲院啲密切接觸者留翻喺度，好過去送去亞博呢一啲嘅檢疫中心啊等等嘅。包括佢話，譬如可能去到亞博都未必有咁好嘅照顧，可能喺院舍更加好啦。另外都提到話佢一個強調嘅點就話係咪要一刀切，即係可能有一啲院舍嘅環境根本通風嘅間隔係。比較好嘅，可能好過喺亞博嘅咁啊，甚至提到，如果咁樣嘅時候，係咪又需要係送上去亞博咧，定係視乎個別嘅院舍嘅環境去決定咧？咁點睇呢啲講法咧？ 我哋了解咧，就院舍咧有翻咁上下嘅人數咧，佢都有啲隔離病房啊，或者隔離房。咁有部分隔離房咧，佢有做埋負氣壓添咁樣嘅。咁但係就算係咁咧，可能即係一個院舍入邊咧，都係得一個位或兩個位嘅啫。咁但係通常嚟講，好多時候如果真係需要要有即係隔離啲密切接觸者咧，佢講緊都唔係一兩個人嘅，都係講緊係起碼係幾個咁樣嘅。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我哋其實睇唔到院舍可以做到呢個嘅作用。事實上咧，院舍設計咧由頭到尾都唔係做呢個用途嘅。 嗯。 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可能李飛所講嗰啲係有可能會出現，但係事實上係極少可能會出現嘅情況。整體嚟講，我哋覺得都係送去咗亞博會好啲。但係呢個講話有啲家屬佢唔係好贊成送個即係長者去亞博，其中原因就係佢亞博之後聯絡唔到嘅。 嗯。 咁我哋最近同翻社署反映翻嘅時候咧，社署都話確保咧亞博入邊一定有一個聯絡電話可以俾到個院舍可以聯絡到嘅。咁就變咗令到啲長者家屬都安心啲。咁呢個我諗我哋都提一個建議就係。而家我相信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咧都好小心處理啲個案，但其實咧整體嚟講，院舍咧喺唔係太掌握到嗰個嘅原則啦、個安排啦咁樣，咁我相信嗰個解説或者一個比如清楚嘅 guidelines 咧，係要幫到大家係明白多啲咧，係好啲。咁其實我哋都贊成就係衞生防護中心社署同埋我哋啲院舍咧，係多啲咁樣去溝通。有啲經常性會議咧，咁啊令到大家係個， okay. 即係我哋個應對都會做得好啲添咯。 嗯，而家院舍係咪可以照顧到各類型院友嘅情況？即係譬如頭先講到一啲療養或者要多啲高度照顧啲嘅院友，係咪都有適當嘅配套同埋照顧人手嘅？喺亞博嗰度， 其實亞博嗰邊應該係有即係社署嗰邊有安排足夠人手嘅。我哋係知道咧，有啲情況之下咧，譬如如果係唔係長者。而係啲殘疾院舍咧，佢哋會希望我哋有啲院舍派員去幫手嘅，因為有時如果係殘疾院嘅朋友咧，可能係好活躍，咁阿伯啲同事可能唔知點樣即係去照顧佢哋咧，咁反而我哋又可能有啲人去幫手會好啲。但長者嚟講咧，就整體嚟講，我諗係社署已經有足夠安排人手去照顧佢哋噶啦。 嗯，整體院舍入邊而家嘅防疫措施，你覺得夠唔夠？有冇嘢要改善咧？ 我哋其實咧都覺得係應該有地方要改善。譬如舉例，我哋有時都唔太肯定我啲通風設備係咪足夠。即係就算有啲院舍曾經揾個專家，咁啊後來譬如有啲傳媒揾另外啲專家去睇，又話誒咁唔得喎咁樣。所以對我哋嚟講有少少唔清楚嘅。我哋覺得邊啲其實係要改善。咁其實而家咧喺勞福局個有一個嘅跨部門小組咧，做緊呢方面嘅工作，一路都推緊啲唔同嘅措施啦。咁我都希望佢快啲出嚟同翻我哋去讲翻，究竟整体嚟讲，大家应该点样改善，或者佢有啲咩配套俾我哋咧，系帮到我哋更加好地照顾长者。呢度我谂佢哋有快啲有结果咧，大家会放心啲嘅。 OK， 好啊，唔该晒蔡可慧，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蔡可慧咧就系社联嘅行政总裁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关于院舍嘅情况啦，佢哋一啲嘅睇法啦，又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啊。外面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0%，仲有一个酷热天气警告嘅。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大致天晴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及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啊。今日天气年代嚟到呢个差唔多，听日再见，拜拜。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你有冇朋友日日同你诉苦呢？佢哋口里边话为自己嘅处境感到困扰，但佢哋嘅行为却好似毫无动机改变自己。你有时甚至会思量，其实佢哋唔系真系想脱困，诉苦先系目的。有呢个感悟的你，可能是发现了人际关系入面的游戏。今天要介绍的是埃瑞克·法恩 Eric Byrne 所著的书《人间游戏》 Games People Play， 是沟通分析 Transactional Analysis 的经典。沟通分析顾名思义，是一套将沟通过程调分扭式的法门。作者透过强大的洞察力，将日常沟通所隐藏的心理游戏呈现眼前，教人大开眼界。 乜嘢系游戏？伯恩指出，游戏系一系列有迹可寻嘅沟通，表面上合乎情理，但系就隐藏咗沟通嘅真正动机，满足自己某一啲生理、心理或者社会上嘅需要，甚至系得到好处。例如，书描述咗一个游戏叫做唔系好惨咩？某啲人会主动寻找痛苦，例如整容上瘾嘅人。他们不断整容，其实是为了得到悲惨的经历，然后以悲剧主角的姿态示人。他们诉苦表面上是要表达不满，或者是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实质是要获取他人的安慰，甚或是对自己承受痛苦能力的景仰。表里不一，即是游戏的本质。 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有一丝兴奋，认为自己终于洞悉到朋友的心态？如果是，就可能要注意一下了。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沟通游戏是至少需要两个玩家的。当你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玩这种游戏，其实你的真正目的是要帮助朋友，定是另有所图？为什么你明知陪他们诉苦不会解决到问题，却又总是孜孜不倦？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或者找这本书来看，相信会得到启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间游戏》，作者艾瑞克·伯恩，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